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 开场我们送上的歌曲是 New Boy， 不过是一个重制的版本。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老白。人是这个时候应该喊一句我又回来了，是不是？我不瞒你们说，我刚才其实在打开话筒喊出第一嗓子这个早上好了您那时候，我怎么突然有种想要热泪盈眶的感觉了呢？因为可能是没有睡醒啊。在新年的第三天，2022年1月3号星期一，我们要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收听我们的 FM974 的早安音乐秀。现在的重点来了，那就是你们起床了吗？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休息日，是一个假日的早晨，可能和平时的工作日还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开场我们就当是一个缓冲吧啊。如果你们明天早上要上班的话，别忘了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2022年1月3号，今天是星期一。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收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话，欢迎你来找老白报个到啊！可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就在听听 FM。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还是老地方，发微信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天这一路上面都会播放什么样子的好歌给大家，好不好？说到这个，在新的一年呢，真的是新的变化哈。早安音乐秀呢，我会主持周一、周二两天的节目，你可以把这两天的时间当成是你为这一周来进行一个热场的时间，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时间也从之前的工作日，现在我们调整了，从周一啊一直到周日，每天早上还是7点到9点钟啊。听着这个背景音乐，可能有的朋友就不太熟悉，哎，为什么是这个音乐？还在唱歌呢？以前其实，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做早间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常常就是用这样的一首歌去作为一个开场，然后喊一嗓子，因为我觉得他嗓门也比我大啊，互相衬托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啦。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说冷不冷啊？当然冷了。今天的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是20摄氏度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同样在假期的第三天，明天呢，我们要迎来2022年的全新的工作日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好好的再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如果在中午前后的时候呢，天气还算是比较暖和的那个状态下，外边刚好有太阳什么，可以出去走走，是吧？好了，让我们给自己继续加满能量和活力，然后感受这一年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开始，或者说呢应该有一个好的精神头啊。我们相信在2022年，如果我们努力啊，我们积极向上，好事一定会发生。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 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它就会发生啊！当你拥有这样一个好的心态，你会相信，在这一年，也许好事自己就会来敲一下你的门，给他开门就好了。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今天好事要发生。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今天好事要发生。 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人笑的飞天，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收拾你独家留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现在是北京时间7:53:59啊，你们应该都是在被窝里听节目吧，或者说也有不少的朋友现在已经在移动，从卧室移动到餐厅，从餐厅移动到客厅，或者说你们真的已经是在路上了，好吧，无论你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收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我希望这个早晨啊，对于你，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重回早间节目这件事情呢，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篇幅来去做一个说明，但是此时此刻呢，我会简单的化成几个字，想你们了。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已经在收听节目的话，不妨来互动啊，聊天室里面现在也很热闹啊，不少的好朋友啊，我看到了已经有人在打招呼给我了啊，也这个有生如夏花仰望星空啊，还有依依懒懒蛋杨儿谢小妹儿啊， 老池啊，啊，你们都在啊。好了，看到你们在我其实也会很安心，就知道说早起的不止我一个人啊。微信平台上面大家其实也可以实时的互动留言，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过去的这一年经历的太多了，当这一年重新翻篇有新的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想，2021年会有一些遗憾啊，但是呢我们通过自己的仪式感有可能就会忘记它。来听听大佐今天为我们开启一个什么样子的单元，开启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好不好？在之前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很多开车的朋友啊，今天的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什么呢？今天的限行的尾号，星期一的限行尾号不限行。所以来听一下今天的话题到底是什么。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很高兴在2022年的第三天跟大家见面了啊。诶，这是老白吗？哎呀，来欢乐上班路了呀。啊，今天呢是2022年元旦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虽然2022年已经开始，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才算正式开启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生活。那什么，该收拾心了啊。小点声告诉大家，再坚持一个月又能放假了啊。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觉得用哪些方式正式开启你的2022呢？无论是喝一顿吃一顿开心一顿耍一顿，还是来早秀欢乐一顿，赶快来说一说如何开启你的2022吧。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开启一年的仪式感，比如说你就说我就是想睡个懒觉也行啊，或者说呢你跟你的朋友大吃大喝了一顿。我觉得在不影响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给你一种相聚的能量，其实也没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悄悄地告诉你们，我开启2022年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工作。当所有的人在一起，大家一起去进行了一个长达9小时的跨年以后，其实当那个我们的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好吧，那可能预示说这一年工作依然会占据你生活里面大量的时间。当然除此之外也要偷偷的要小聚一下啊，跟自己的朋友们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向上的一个很团结的一个势头。新的一年要有新的气息。你比如说呢，在元旦档上映的4部影片，其实也算是给2022年的电影的市场开了一个头啊。至于为什么是算是呢，咱们可以慢慢的聊，对吧？不是，元旦当天一共上映了4部的电影，包括呢《穿过寒冬拥抱你》《反弹风暴五》《礼貌半太子》《以年为单位的恋爱》。而其实大家会很关注的那一部《穿过寒冬拥抱你》，其实是大家相对来说之前就已经期待很久的，目前也是观影人数最多的。该片的累计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啊！不出意外呢，元旦档的冠军应该就是它了。如果你看了，你会发现说，其实整体的那个氛围应该还是不错的，毕竟是温暖戏，几个故事单元的这样的一个衔接啊。另外呢，《反弹风暴》呢是港片哈，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熟悉的这种 IP 的系列。另外的开心麻花的《礼貌半太子》，熟悉的喜剧面孔，有马丽、常远、艾伦、惠翔，这个就是你能get到那笑点，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毛晓彤和杨乐主演的这个爱情片《以年为单位的恋爱》。这个影片的剧情的设定呢算是比较应时应景啊，就基本上如果是情侣之间去看看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到底这几部影片是不是给今年开了一个好头呢？我们也要看后续的情况到底如何了，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歌，来听听艾热和孟慧圆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想要陪在你身边》。这其实也代表了我们早安音乐秀，我们所有朋友啊，我们想要在此时此刻陪在你们身边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我们的愿望。啦啦啦啦 啦啦啦，就这样陪伴在你的身边，永永远远一年又一年。我希望一切都不会改变，每天都是最爱的一天。 怎么好，在你 的事都要讲给你听。 流浪在人生旅途，两颗心怎会孤独，寂寞会失去温度，留下的全是幸福。秋天的月亮，春天的星星，是我是你是爱的电影。 就这样放在你的身边， 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是2022年1月3号星期一，也许此时此刻的你还在新年的喜悦的氛围当中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 但是我想在此时此刻带你突然一下回到过去，我们让时光倒回，开一个音乐盲盒。 灯关上了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 放在糖果旁 什么 现在的时光倒回到20年前，真的是在2002年当时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半岛铁盒》，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当我们开启这个时光的盲盒啊，你会觉得其实记忆也被我们从2022年的此时拉回到当年的那个你了。 你跟着我说你已经决定，我拉不住你。 新年一定要有新的梦想，哪怕你只是从一个立 flag 开始。我安吉拉就说要立一个 flag，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啊！还有不少朋友已经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面，包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跟我打招呼了。此时此刻的回忆杀来自周杰伦，《半岛铁盒》。早安音乐秀，今天呢，我们希望在音乐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即使是一个假日的早晨，我们的节奏也不能掉啊。 You think about how many times I fell. I learned, but I'm weak. When you smile at me, can't you tell? I yearn for that someone to bear with me. I'm hanging on. 看到枫叶的留言，他说刚刚给孩子分享了一下耳机啊，刚跟他说呢，这还是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早晨听到的声音。现在在听到这个我的声音，他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啊，稍后回到早安乐秀啦。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为谁 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再靠近，来自奶茶刘若英，同样是20年前的歌，2022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吧，我是老白。希望在2022年的每一天的清晨，都可以有我们欢乐的相伴。刚才其实节目的安排呢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刚刚打开 radio 的朋友们啊，注意收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呢，在2022年的播出的时间是从周一到周日，在每周一周二的时候呢，就是由老白来主持了，也算是为这一周我们做一个热场时间，好不好？周一周二的时候呢，当你有可能会有一些 Monday Blue 或者星期二的时候呢，会稍显困顿的清晨，让我来陪着你们哈。 刚才我们又算是一个回忆杀，一首老歌送上了。而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和大家讨论，就是说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启这全新的一年的。我想无论是你选择学习工作或者是聚餐啊，都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开始的仪式感里面找到满满的信心和能量。不是你说我就是赖床啊，其实你希望得到一个好的休整其实也没问题。我只要是你自己认可的方式和仪式有一个开启的感觉就好了。我们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盒子，对不对？然后这一年可能会遇到什么，遇见什么人啊，碰到什么样的事儿，这事儿咱现在还说不准。但是呢，你总希望说在这一切的预想或假设当中会有一个主基调，那就是平安健康，然后呢实现自己小小的目标和大大的梦想。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今天我们的聊天的方式很简单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微信公众号同步开启，如果你留言给我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呢，在聊天室里面会有很多的朋友，就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聊。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此时此刻的阳光渐渐灿烂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说早安跟所有的少年还有少女们，好不好？今天2022年的1月3号星期一，最高温度是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7摄氏度，出门也要注意保暖哦。早安少年。 早餐牛奶的温暖，相信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哦哦哦哦，昨天留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打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成长没时间偷懒。哦哦哦，海滩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下脸说声未来你好。 yeah， hey everybody 说早上好，还没到，外面阳光那么好，快跟我一起摇摇摇。I give you morning call， you know I love you so， 每天早上跟我一起 shake it baby， 嘴角上翘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早安少年，来首音乐的 Morning Call。2022年每个早晨，记住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时间已经来到了7:40:54了，依然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 精彩啊，是什么假日之旅啊，差点说成上班路，今天不上班，今天是一个星期一，1月3号，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不限行啊，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星期二的限行尾号啊，就是明天啊，现在就可以记一下 mark 一下，明天早上如果你开车要出门的话呢，限行的尾号是5和0，千万不要记错啊。除了我们今天要了解到的一些文娱方面的最新的资讯之外呢，今天其实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几件事情，包括2022年的春运的首日的车票今天起已经开售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抢票了呢？另外呢，元旦来了，冬奥其实也近在眼前了，你可以抓紧去挑选你喜欢的冬奥纪念啊。这些冬奥的特许的商品上新日也恰逢元旦，另外呢，望京新版的地标大熊猫也亮相了，也是科技大熊猫新年新气象啊，算是给我们穿上了非常非常喜庆的盔甲啊。好，来看看我们今天在聊天室里面的各位好伙伴们，大家是不是很活跃啊？有人说我是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椅子上的，有人说执念说老白这是会跟着音乐摇来摇去的，还是老老实坐着？我猜是第一种，被你们猜对了。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椅子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就像是那个我们以前看那个综艺节目一样，选秀节目一样，可以正好这么转过来说一声 I want you。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在直播间的样子，然后但是我希望如果你们跟随音乐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同步的感受好吗，就是当我们播到一首歌很欢乐很欢快的时候，千万不要吝惜你自己的身体的节奏舞动好吗，毕竟今天早上咱不上班了，要不然咱们在路上手握方向盘还没这事儿了啊，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接下来的这首歌最适合的一个打开方式是什么，就是吃一份有番茄的早餐，因为它有特别重的意大利味儿啊，所以你如果刚刚好现在吃的是一个什么，早上吃披萨也不太对是吧，就不管吃什么吧，刚好如果手边有那个焗的番茄也好，烤番茄然后或者是番茄酱，我觉得都还挺适合这首歌的，来自于电影《夏日有晴天》当时出现的一首插曲，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觉得很适合一个早晨。是不是特别嗨？无论是披萨、pasta 还是臭豆腐配馒头，反正就是吃早餐的感觉了。但是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车速啊！我们稍后回来了。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在早晨在晚间，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爱不想结束的每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各位早安音乐秀继续啊，我是老白，欢迎大家在新年2022年的开篇的这样的一个假日，1月3号的星期一早上收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把时光倒回，这同样也是有来自于20年前的歌。 没有你我会是谁，心停在哪里都不对，把今天擦掉昨天，空白一片， 绝不能失去你，来自 F 四，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其中呢，我要先说到的是这个科技大熊猫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啊？因为新年的第一天，其实望京的新版地标大熊猫其实已经在大家的期待下揭开面纱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在望京的，或者说你们工作在望京的，路过望京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大熊猫？这一上来其实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去打卡拍照，然后呢？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是那种差不多也就 10.5 米高，然后关键是穿着那个机械的那个盔甲的外壳，然后胸前还有一个 WiFi 的标志，真的是科技感十足啊。然后就戴着那个熊猫造型的头盔，两只机械臂是这样微微抬起了，看起来很有力量，像是就是张开双臂欢迎着八方的来客。就是当你看到那个熊猫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在新的一年的向前奔跑的张开双臂拥抱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会有想要在此时此刻好好的去拥抱一下未来的感觉，无论你是在家里听还是此时此刻已经在路上了，找到早安音乐秀的节奏好吗？接下来我们有请痛仰给大家带来这首《公路之歌》，尤其是对于在这样的一个假日的早晨已经出行的朋友来说，这首歌最适合。 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只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梦想在不在前方，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想着远方，想着心上姑娘，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似曾万箭鲜花在身旁，那是燎原星星的光亮。一座南方开，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 别忘了有空聊聊天啊。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打开这全新的一年的？这基本上就是算你是什么样的仪式感来跨年，然后新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启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 之歌来自于痛仰，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别忘了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 Hello, hello busy city, You let your light shine bright. Hello good day, Good morning.

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在2022年1月3号星期一的早间8:03，欢迎你的收听。 站在阳光下，任它尽兴够了，每个年轻灵魂的轮廓，每当头顶有一阵风吹过，我们从发飞舞入火，纷乱人群中的我，只能看到你迷人春色。哦，此刻我多么的期待着，你会，哦，你会走向我，你会对我说。时刻却依然蜷缩在我的角落，哦，这多么像我那犹豫不前的，哦，可悲的生活，大浪更让人疑惑，永远不知叫人该如何，哦，此刻我多么的期待着，你会，哦，你会走向我，始终可怜的执着，应该是我走向你，不是你走向我，所以我拼命挣扎，不再深陷怯懦，或是平庸与懒惰，只为到你身旁，让你看到我。 早上的时候就不要挥荧光棒了啊，就挥起手中的油条就好。早安音乐秀，我们听到来自对角巷乐队带来把你的手给我。 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开启新的一天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你坐在车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家里也没问题啊，把 radio 打开啊，然后呢锁定我们的 FM974，让早安音乐秀陪伴你新的一天吧。而且在我们的2022年全新的设计当中呢，我们的节目是全年无休的啊，就像昨天他们，哎，对，一号早上连线的时候我唱到的那首一样，一年有365个祝福啊，我那天真的是根本就没睡醒的时候接到电话，所以那个声音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听听回听一下，绝对是我基本上不太可能在早上出现的声音。有的人问我说，哎，老白为什么从昨天的那个你啊到今天的这个你啊，还有明天的那个我，为什么你们早晨的声音都是相对来说听上去很有活力的样子。你知道那个以前咱那老大爷在公园里面吊嗓子知道吧，咱们早上也有这么一出，那 但是我不建议你们啊、跟我一样，因为可能会吓到别人。就是你刚一出门，你楼道里电梯里这喊一嗓子，哎嗨，这周围的人都以为你怎么了啊。但是我希望这个精气神从今年第一天开始，或者说我明天的工作日第一天开始，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全新向上的精神和动力，好不好？毕竟是新的一年，你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开启这一年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设置的话题。而且现在我呢想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我们这个新年的新的彩头，新年呢我们也开一个这样一个吉利的一个开始。什么叫吉利的开始呢？就是发红包呗，对不对？老白今天发几个红包，那具体的参与的方式特别简单。有一些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早间听过我的朋友，这时候赶紧出来冒泡啊！微信公众账号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在这里发好了。你的早餐今天吃的是什么？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喝的是什么？更欢迎随手一拍发给我，让我来和你们一起共度这个快乐的早晨。挑两个朋友送红包啊！ 靠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窗外的细雨也晒得很紧，按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算只握着看了场电影，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安心， 是豆汁 in the morning， 卤煮 in the evening 都行啊。但是先说你这个，这个早上你吃的是什么啊？让我羡慕一下。图片或者是你文字直接告诉我你早餐是什么就好了啊。我们优中选优，精选今天早安音乐秀的最佳早餐，好不好？然后我们选两位，然后随手派出新年吉利红包。感觉我就亲自给你们送去啊，稍后回来啊。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 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喇叭前夜晚上八点，听懂烟火节的浪。喇叭前夜晚上八点，听军烟火舞。 京东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八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减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很高兴在2022年的第三天跟大家见面了啊。哎，这是老白吗？ 哎，是是是。 哎呀，来欢乐上班路了呀。 那可不是吗、 今天呢是2022年元旦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虽然2022年已经开始、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才算正式开启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生活。 别提明天的事儿。 嗯，那什么，该收拾心了啊。小点声告诉大家、再坚持一个月又能放假了啊。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觉得用哪些方式正式开启你的2022呢？无论是喝一顿吃一顿开心一顿耍一顿，还是来早秀欢乐一顿，赶快来说一说如何开启你的2022吧。 如何开启你的2022？我觉得吃一顿精致的早餐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秀自己的早餐啦，来看看啊，早餐的小面包，这是谁发的啊？好、哎，你知道那个牛角包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早餐特别好的选择，因为它呢是软软糯糯的，是吧？如果你搭配一杯咖啡啊，或者是牛奶啊，其实都是很好的早餐选择。你看，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发牛角包的了，然后里面可以加一些火腿啊，包括一些煎蛋之类的啊，炒蛋什么的，其实都会很好吃。所以我们说你是怎么开启这新的一年的2022年的？我说刚才说早餐的仪式感。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步履匆忙，行色匆匆。你知道，真的有时间，你跟那儿给自己做一顿特别丰盛的早餐，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不用匆匆忙忙，然后呢，都可以有一种更从容的心态，在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给自己准备一顿早餐啊。尽管我们知道这是有可能是一种奢望，但人总得有一些小目标嘛，对不对？比如说。啊，是吧？这一年你有什么样的任务要去完成啊？你至少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是之前自己想了很久的，啊，对吧？所以我们说，有人可能就立了一个 flag 啊，就说说也就算了，然后呢，周围的人就比他还着急啊。比如说我们说周杰伦，啊，你说新年你最期待谁发新专辑？我相信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你一定是特别期待的，对不对？那就是周董。啊，哎呦，周董，你别发朋友圈了，就有空你写写歌，对不对？有点时间，你做自己的这个工作里面的分内之事嘛。你知道元旦当天的时候，他就晒了一个全家福，四口之家，然后送了一个祝福，新年快乐啊！希望每个人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呢，2022年呢，一整年都要就开开心心的啊，就啊蛮不错，哎，那就是全家就很温馨啊。然后那个画面就让大家觉得说这是幸福的一家几口人。然后跨年当天的时候呢，周董和这个五月天同台的表演，然后是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宣传，没有什么预警，这就直接就出现了。Mayday 就帮着操心啊，催你什么时候发歌呀？之前我记得好像方文山接受采访时说，好像已经写了三首了，专辑可能啊，只是可能会发，可能性高达90%，所以今年这个 flag 应该要实现了吧？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假话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浪漫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拉展看到总有摇曳，在这海风四方漫无地，古董书摊满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否是教育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白天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一蜘蛛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假话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浪漫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我发现早上听这首歌有点上头啊，这是喝早酒的感觉。嗯，还好吧，还好吧。这个Mojito啊，来自周杰伦，至少带来了一些在早晨就想让你摇摆起来的轻快的冲动。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真笑的嘴甜。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谢谢你独家留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继续回来了，是2022年1月3号星期一的早上，我是老白。哎，看到不少朋友发早餐了啊！这个朋友发的是烧饼，啊，就这么简单吗？这个你吃烧饼难道不应该里面加点什么？那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简单的东西，啊，对吧？那也有人就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里面得加点什么？里脊啊，火腿啊，然后土豆丝啊，然后就觉得这一口咬下去，你感觉好像是一顿吃了好几顿的状态啊。那有人就简单的就是一口，我只要吃到最原味的感觉就好了。 哎，你们早上吃那个就是鸡蛋会喜欢怎么吃？我看到有人发煎蛋，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就是单面煎，知道吗？一定要单面煎。那这个鸡蛋可能要质量过关啊。然后单面煎，然后你上面再浇一点点，加一点点的那个酱油，然后就会特别特别香。谢谢刚才发来早餐给我们的朋友啊，待会儿选两位要送红包了。全新一年的早安音乐秀啊，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呢，会更有音乐节奏，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电波里面跟随着音乐然后开启自己的上班路。当然今天是一个假日的早晨，不知道你们现在状态如何呢？我正让各位呢发送自己的早餐过来，我们精选两位今天的 VIP 早餐。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却让人这么状况崩溃。怎么还不来爱点？呜 ，ring 啊 ring 啊 ring ring 啊 ring 啊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在凝结？心跳的声音，梦梦中低音，怕铃声未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只是兴奋很难收敛。 早餐还是要吃的干净一点。有的朋友说，这早上吃了一个鸡蛋灌饼，然后呢，就直接要胃疼了。对于这样子的朋友，我要给你的建议是，你不妨可以喝点粥，小米粥什么的，还是相对来说会更养胃一些，是吗？ At six, used to be I'd wanna call in sick. I always dreaded this time of day, but not anymore 'cause of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I'm going through my day. Nothing could take this smile from my face. Whether sunshine or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babe.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Good morning, beautiful. Sometimes this world is such a crazy place, but all I need is just to see your face. Whether sunshine or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babe.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七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八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十二月和九七四一起倒数跨年，五、四、三、二、一，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戏文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 你好，二零二二，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边粉色在意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啊、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九万多装七十多平两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喇叭千年万象八年，军中烟火接待老。喇叭千年万象八年，年轻烟火无人家。 京东年货节一月九日腊八前夜晚八点全面开启。 京东，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他是卖家具的吧，他还有电器。 你说他是电器城吧，他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他是建材城吧，他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七十多平新两居，十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Good morning， 早安，欢迎回到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 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 2022年全新出发的早安音乐秀，其实是周一到周日，而在每周一周二是由老白为你送上的暖场、热场、欢乐开场时间，欢迎你加入我们。 听一句话，我学会了逞强，当你很受伤，我躺着一张枪，男人的自大为你柔软放下，就是拿你没办法。 世界太冷漠，在这暖化，喜欢你为我勇敢的模样，即使再野蛮，也甘愿被豢养，不如赖在你肩膀，不如抱一下好吗？ 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你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现实太混账，跌倒先躺一躺，为你煮鸡汤，把悲观都打趴， 心累也不用 我在身旁， 有你为我护航，有你的微笑无价。 给我抱一下好吗？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 心跳 2022年1月3号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一，但是呢，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啊。但是明天啊，提醒各位星期二工作日，限行尾号是5和0。今天呢，最低的温度依然要到-7度。而在早晚出门的时候，请各位注意添衣保暖了。抱一抱一下，831和柯佳燕。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早安音乐秀，要跟各位说一声早上好，同时开启新的一天。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过一些啊、电影的情况。其实说到这个演出呢，我觉得去国家大剧院，你真正的去看一场非常高质量的演出，应该是很有仪式感，可以让你很好的开启新年的一个方式。大家都知道《图兰朵》呢，作为普契尼最令人熟知的歌剧之一，剧中呢也有一些经典的唱段，比如说《今夜无人入睡》，对吧？很多人都可以哼出来那个旋律了。那么在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图兰朵》将会时隔2年再度热演，还有这个沈娜、韩鹏、莫华伦、姚红、周小林、关智晶，还有严思南等歌唱家呢，将一起联袂出演，实力唱响这部历史历久弥新的这个巨作啊！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吧。另外呢，再一次要向各位介绍的是1月7号到25号，以“月相约，喜相逢”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运动会会重磅来袭啊！这个是由9位国内知名的指挥家、10支国内一线的演出团体会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再一次奏响冬奥之声，送上新春的祝福。你看这两场演出虽然风格不一样，但是都是各位开启新年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形式啊，所以强烈推荐各位去国家大剧院哦。OK， 继续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吧。来，今天我们刚才要评选这个今天的 VIP 早餐，我已经看到有几个我比较中意的了，至少有一个朋友这个发来的这个粥啊加海带丝，然后呢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自制的汉堡吗？就感觉就是又营养又健康的一个早餐啊，所以今天这个早餐我给你满分，好不好？然后你可以把待会儿收看二维码发给我，会有一个小红包派送给你，好吗？所以呢，就是新的一年，我们要多多的问自己，为你好吗？就是要对自己好一些，吃一些营养健康的早餐，这样才对得住自己一天的努力和辛苦，好不好？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也是相对来说很容易学的英文歌，你可以试一试，很快就会学会的一首歌，叫《拔河之歌》，大家一起加油呀！好的吧，这个团结就是力量啊，所以新一年我们也需要身边很多的小伙伴一起加油。2 is better than 1, 3 is better than 2，一个往上加就好了。小朋友都可以学的一首歌，让他那个温习一下啊，1 2 3 4 5 6 7 8 9 10的英文是怎么说的啊？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组成这个朝思暮想联队啊，早晚联动啊，所以呢无论是在早安音乐秀还是在娱乐总排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我这差点就跟着唱出来了。早安音乐很秀，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唱的，对不对？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希望呢，在新的一年，我觉得每个朋友的这个目标或者说你们梦想，至少先从一件事情开始实现啊。刚才我强烈推荐了各位一种这个开启的方式，或者有仪式感的方式，那就是精美的一顿早餐。也谢谢提供照片给我们的朋友们，再次要跟很多的朋友说一声想你了。 想你了，不自觉的笑了，心晓得今天第几次了，眼看着事情一直耽搁，调皮的念头却还不停下车，手指在半空高 啊。 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新鲜报。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的早安新鲜报，前面我们说过了几条啊，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关注的，想跟各位分享的事情，包括2022年的春运首日的车票今天开售，不知道你准备好抢票了吗？另外呢，冬奥的这个纪念品也开始开售了，2022年首个冬奥特许商品的上新日也恰逢元旦，很多的徽章的爱好者也到王府井啊，这个去抢购了这个徽章，给收藏者不要错过。另外，望京新版地标大熊猫也是全新亮相，这个机械的盔甲的那个外壳也是引人注目啊。在这儿，着重和各位说的是火车票的这个事儿啊，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个火车票的预售期是15天嘛，然后春运首日是1月17号的火车票将会在今天，也就是1月3号开售了。除夕当天的车票呢是1月17号可以购买啊，所以说如果你要买这个1月17号的票的话，今天就可以开始动手了啊。今天呢这个铁路进出京客流啊，今年啊预计会这个达到1600万人次，那比较2021年呢会上升79%啊。根据以往的这个多年的情况来看呢，有这个特点，比如说春节前3天的火车票其实是最难买的，对吧？你说你现在有时候想买这个票，真不一定说哎我这拼个手速什么的，因为人太多了。另外呢根据客流的预测说呢，2022年的春运的客流会比2021年上升，其中北京市的铁路、民航、省际的客运的进出京的客运总量是2283万人次，这个相比于2021年会上升77%啊，所以说呢一些热门线路的车票会比较抢手，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你要想买票的话，就是要千万提前啊做好准备啊。当然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留在北京过年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在这儿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人提醒说老白你是不是可以跟唱一下，我这个跟唱我是有选择的啊，尤其是这样子的歌，我觉得唱完了以后基本上我今天这个回笼觉也泡汤了啊，那实在是太嗨的一首歌了。好吧，说完了火车票的事儿啊，算是提醒了一下大家，我们就来听这首火车是向远万梦安魂与九霄，来自刺猬乐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来自 FM974。 我那些残梦里九霄 失去的永不复返，是守候。 横而间悲欢， 抱起呐喊的热情，携光阴渐远去，任时间悲喜烂剧，昼夜轮播不停，纷飞的蓝情男女，情仇爱恨别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没有看错吧，周洋，你是早上就开始吃麻辣烫了吗？这个也是有点太二次太横了吧也。但是还挺搭这首歌的，刺猬乐队啊，这首歌我刚才也是开了个嗓子，就尤其是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其实不免感慨啊，说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在2022年开篇的第三天，1月3号的这个星期一，我相信通过这一期节目，你会和我一起找到曾经的那个自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过去。而在2022年的清晨，无论是假日还是在上班的路上，都可能和一首好音乐相逢。说不定想到自己的初恋。 像无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 所以刚才我 Q 到的一个朋友，麻烦你把这个收款的二维码发过来啊，让我发小红包给你，要不然我怎么看不到你的二维码呢？这个红包我就自己收着了啊。总之呢，在新年2022年的第三天，1月3号的时候，感谢和你们的相逢和相遇，再次和过去的那个我相遇。我也希望在往后的这个一年啊，我们早安音乐秀一如既往带来欢乐，无论是上班日还是假期，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周二的早晨再见喽。明天，迎来2022年首个工作日，老白会在一早的7点钟出现。